我再问你一次，匕首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 任小素认真说道， 我的。 说实话，任小素没想到杨小锦在如此紧迫的时候竟然还惦记他的匕首，而杨小锦也没想到任小素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还是要匕首。 上来吧。 杨小锦冷着脸收了枪，他都不知道该拿任小素怎么办好了。拿枪指着对方也不过是吓唬任小素玩玩，但他总不能真开枪吧。任小素爬上天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发生什么事情了？竟然这么大的动静。 杨小锦解释道， 火种公司在玩火，一个觉醒的超凡者去卖血，他以为火种公司真的是什么慈善机构，结果火种公司当场就动手，小直接抓捕他，但失手了。 所以火种公司真的是在拿百万酬金钓鱼啊。 任小素感叹道，还好他没去卖血，也阻止了陈无敌。 不过火种公司怎么会失手呢？ 这么强势的一个公司，如果没有做好万全准备，怎么敢钓超凡者呢？杨小锦解释道， 第一次确实是成功了，他们将大量麻醉剂打入了超凡者的身体，但他们没想到这个超凡者还有同伴，这两个隐藏的超凡者应该是早就认识，去火种公司换钱之前就约定好，一个人如果出事，另一个人要出手相救，算是个小同盟吧。 这下任小素明白了，原来去卖血的超凡者也有准备。 那这火种公司失手了，现在是不是正好有机会去干他们一票？ 杨小锦摇摇头， 不要小看火种公司，公司下属的凌晨作战序列是非常强悍的，即便他们只来了五个人，那两个超凡者之所以能够撑到现在，是因为庆氏的罗胖子也在搞鬼。 罗兰？他干嘛跟火种公司过不去？ 杨小锦说道， 庆枕去年设伏抓捕了100多个火种公司的成员，火种公司如今和庆氏财团早就是死仇了，不死不休的那种。 庆枕干嘛跟火种公司过不去？ 杨小锦解释道， 因为火种公司用这种钓鱼的方法抓走了庆枕手下一个正在休假的士兵，那次行动非常成功，而且更加隐蔽，庆枕也是等火种公司撤离后才发现的，不过庆枕把那个士兵救回来了，就是设伏抓捕火种公司的那次。 这他们都什么关系啊，乱七八糟的，财团之间的斗争都这么激烈的吗？ 任小素忍不住问道， 那你们又为啥杀庆枕？你们明明跟火种公司不对付，那敌人的敌人不就是朋友吗？ 杨小锦瞥了他一眼， 敌人就是敌人，我们不玩合纵连横那一套。 这一刻任小素忽然觉得，杨小锦所属的组织一定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或者组织原则，只要是触碰到他们利益的，恐怕都会上他们的刺杀名单。 很好奇是吗？ 杨小锦的脸贴合在冰冷的枪械上，眼睛透过几乎小臂粗的瞄准镜看向远方。 火种公司还有庆枕，都在试图去掌握他们根本无法掌控的东西。不管他们成功或者失败，都是灾难。 任小素懂了，原来杨小锦他们组织的宗旨是爱与和平，这不扯犊子吗？任小素压根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有谁这么无私。此时此刻，任小素看到数不清的李氏财团作战部队抵达战场，他们迅速将所有路口封闭起来，架设起路障与掩体，而后一支支全副武装的作战班组朝战场核心区域渗透过去，动作异常谨慎。而杨小锦所选的这个天台刚好在封锁圈外面，任小素知道自己是运气好凑巧了，但杨小锦恐怕不是靠运气，而是他悉知了李氏作战部队的行动习惯才选择了这里。任小素问道， 这李氏来得有点慢啊，这109壁垒可是他们的主场， 他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保护，一切没有威胁到那个东西的事情他们都不会太在意。庆生。 说完这一句，杨小锦的呼吸骤然平缓下来，他顺着枪口的方向看去，然而让他诧异的是，李氏财团的包围圈外一个窨井盖忽然被人从里面推开，而这下水道里爬出来的第一个人 竟然是罗兰。只见罗胖气喘吁吁地爬了出来，身后还跟着唐周等人，唐周肩上还扛着个昏迷不醒的人。他们跑动的方向是自己停在路边的车辆，看样子是准备驾车逃走。看这情况，这条逃跑路线应该是罗兰他们早就计划好了的。只是任小素有点纳闷，你一个庆氏财团的大佬，为啥对人家李氏的下水道如此熟悉？难道庆氏财团在这个壁垒里安插了许多间谍吗？或者说庆氏对李氏早就有想法了？杨小锦从兜里掏出一个观察仪递给任小素来，任小素当时就懵了。 你当我是你的观察员呢？你清醒一点好吗？ 距离 651米， 风速 半速风0.4米每秒。 在狙击手眼里，风被分为三种，全速风、半速风以及零速风。全速风的意思是指风的力量完全影响子弹的飞行稳定，这些风来自2、3、4点以及8、9、10点的位置，但来自1、5、7、11点的风对子弹的影响有一半，这些便叫做半速风。而零速风顾名思义，是指对子弹没有影响的风，这些风来自6点和12点方向。任小素话音刚落，只见杨小锦已经迅速计算出补偿角来进行调整。 你要杀罗兰？ 轰的一声，杨小锦用枪声回答了任小素。这枪声的轰鸣在夜空里异常突兀，差点吓了任小素一跳。他豁然朝罗兰那边看去，但他发现杨小锦并没有打中罗兰，而是打中了罗兰他们在路边准备好那辆越野车。是打偏了吗？转瞬间车辆爆炸开了。这时任小素恍然，不是杨小锦打偏了，而是他从一开始瞄的就是那辆越野车的油箱。还没跑到车边上的罗兰当时就怒了，这他妈谁呀？眼瞅着都要上车跑掉了，结果车让人给爆了，丧心病狂了是不是啊？这没车大家该怎么跑路啊？但他没有犹豫，眼瞅着这边的动静很快就会把李氏的人引来，他又果断带着唐周等人重新钻回了下水道里。任小素牙疼地看着杨小锦迅速收枪后说道， 你这大晚上的出来就为了把罗兰他们的车给打爆，坑他们一下？ 杨小锦看了他一眼， 多好玩啊。 好玩？这好玩的点在哪里啊？你这个疯女人。 任小素看着远处李氏财团作战部队已经朝这边包围过来， 祝你好运。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祝你好运。 说吧，杨小锦身旁的阴影里就有一扇门打开，他握着那扇阴影之门里伸出来的手突然便消失在了任小素的面前。那只手是洛心雨的吧？任小素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又来。所以杨小锦坑的并不止罗兰那群人，他开箱暴露了位置之后连任小素一起给坑了。就这会儿，任小素已经听到有人大吼， 银行大楼上有狙击手。 呵呵，真他妈好玩。 他转身就朝大楼下面爬去，再不闪人就要被李氏财团给包围了。任小素回到店铺的时候已经是大汗淋漓，刚刚他几乎是用全速在狂奔的，饶是他的身体素质也有些扛不住了。不过他没有直接从大门走，而是从屋顶跳进了后院。任小素发现王富贵他们都还等在院子里，严六元先是围着任小素转了一圈，发现任小素没有受伤才放下心来。 哥，发生啥事儿了？ 火种公司跟超凡者发生了冲突，这火种公司果然不怀好意，有超凡者去他那里卖血，结果落入他们提前设好的陷阱里面。 这时旁边的江武始终都没有说话，一个跟着任小素他们逃亡到109壁垒的人，最起码也能判断出任小素不是普通人。而且陈无敌说任小素是他师父， 那超凡者的师父应该也是超凡者吧？其实江武对超凡者这种事情并没有什么了解，他只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去猜。任小素看向江武说道， 江老师，危险应该不会波及到这里，我让陈无敌送你回去。 江武答应道， 嗯。 然而就在此时，店铺外面忽然传来了敲门声，任小素皱起眉头，这时候店铺都关门两个多小时了，谁会过来敲门啊？他凑到门口的猫眼上看了一眼，赫然发现外面的人竟是罗兰。任小素把门打开，他表情古怪地看向罗兰， 你身上怎么这么臭？ 罗兰带着唐周他们进了店铺，但他似乎并不想说实话。 不小心摔了一跤，你把你那黑药拿出来，我这有人受伤了。 任小素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 怎么受伤的？刚才壁垒里的爆炸声不会跟你们有关系吧？ 其实这些话罗兰也知道，只能骗骗鬼，任小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相信他这种谎话呢？但罗兰没办法，他总不能亲口承认吧。任小素乐了，他故意恶心罗兰， 咦，你们是走路过来的，你们的车呢？ 车拿去保养了。 保养是啥意思？ 罗兰瞥他一眼， 车这种东西啊，每过一段时间就必须保养的，你连这都不知道吗？ 我又没开过车。 这时罗兰看了任小素一眼， 今晚的事情不要说出去啊，不然我就把陈无敌是超凡者的事情透露出去。 放你的心吧。 任小素没好气地拿出黑药来，他仔细打量着那个昏迷的人，心中猜测，这怕不是今晚那两个超凡者之一。罗兰现在不敢带这个超凡者去医院，所以只能来任小素这里了。双方之前打过交道，虽然罗兰对任小素也很不满，但他总感觉这时候还是来找任小素最靠谱一些。忽然间罗兰有些狐疑地问道， 任小素啊，你怎么满头是汗呢？你刚才出去了？ 没有啊。 任小素指了指院子里的自行车， 我刚才学自行车呢，江武老师就是专门来教我们的。 罗兰点点头， 哦，江武老师，你是来教他们自行车的？ 江武笑着点点头， 是啊，他们以前都没有骑过呢。 江武的表情十分自然，毫无表演痕迹。罗兰在旁边看着小玉姐和任小素他们给那位受伤昏迷的超凡者清理伤口，他还时不时叮嘱道， 小心啊，别给他弄死了。 这会儿罗兰越想越兴奋，等这个超凡者醒了以后，自己只需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后是不是也可以像弟弟庆枕那样拥有超凡者当保镖了？想到这里，罗兰还瞟了陈无敌一眼，要是这超凡者能比陈无敌还厉害一些就好了，羡慕死任小素这小子。之前罗兰招揽陈无敌失败的事情让他有点耿耿于怀。小玉姐去拿了块毛巾帮着超凡者擦干净了脸上的血污，她惊讶道， 哎呀，竟然还是个女人，看样子大概27岁左右。 罗兰眼睛一亮， 真的假的？ 他凑过去一看，还真是个女人。这时陈无敌凑过来， 师父，好像是白龙马。 罗兰当时就急了， 不是，你自己拜师父就算了，别再给别人乱扯关系了啊。 说实话，罗兰还真有点怕这个女人醒来以后直接就跟着陈无敌他们去西天取经了，那自己费了这么大劲救人出来不就白瞎了吗？好在陈无敌仔细看了两眼说道， 不是，认错了，比白龙马年龄大。 等陈无敌说完这个，罗兰才放下心来，乐呵呵道， 嘿，哎，不是就好，不是就好啊，嘿，没想到你还挑年龄呢啊。 这一刻罗兰忽然觉得自己也他妈有病啊，还真把陈无敌这个神经病的话给当真了。任小素一看是女人就让到了一边，让小玉姐给她涂药。小玉姐把所有人都支开， 哎， 女人涂药的时候，大老爷们就别看了。 结果这时，超凡者醒转过来，他看到旁边的人便突然坐起身来。 你们是谁？ 罗兰第一个凑了上去。 是我把你从火种公司那儿救下来的啊。 女人仔细打量着罗兰。 你不像。 谁不像了？ 罗兰差点就掀桌子。 我怎么就不像了？这是我把你从火种公司那边救出来的。 却见这女人连道谢都没说就起身往外走去，还没走两步便摔倒在地。黑药虽然能让她快速止疼，但她受到的伤害却没有那么容易就恢复过来。小玉姐赶紧走过去扶起她来，安慰道： 你的伤还没好，不能动啊。 结果只见这女人的眼泪一颗一颗的往下掉。 我哥哥还在火种公司手里呢。 罗兰听了便是一愣，另一个超凡者竟然是他哥哥，一家里出了两个超凡者。不过这也让任小苏恍然大悟，难怪他会去救人。旁边的唐周冷静道： 那他肯定已经死了，当时你背着他逃命，一枚 RPG 的余震将你们两个分开，我们只来得及救你，但他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而且火种公司向来只要血液，不要活口。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沉默着，他一开始听说火种公司的时候，还以为对方是为了给人类存续火种之类的寓意，却没想到这火种公司竟是为了超凡者的血液不择手段。那与火种公司敌对的杨小锦算不算是好人呢？也不对，任小素总觉得那姑娘也不像是什么好人。事实上，好人或者坏人这样的定义太过狭隘了，人性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好坏的界定。他忽然问道： 罗胖，你这是从火种公司手里把他救下来的吧？你可别牵连到我们啊。 你放一万个心，牵扯不到你身上。 罗兰没好气道： 而且我也不白让你治病救人，明天天亮唐周会给你送3万块钱过来。 渐渐的，那女性超凡者也平静醒来，她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将她哥哥救出来了，她现在最该做的事情就是躲起来，然后再找机会给她哥哥报仇。罗兰蹲在她旁边说道： 哎，要不你就加入我们，正好我们跟火种公司有大仇，前段时间还杀了他们100多号人呢。 这时罗兰的心思又动了起来，甭管怎么说这都是实打实的超凡者呀，而且对方还是个女性。结果这女子瞪了罗兰一眼： 我看你也不像什么好人。 罗兰怒了： 不，你怎么隔腰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这是我把你救回来的。 这时候超凡者站起身来，对任小素他们鞠了一躬： 谢谢你们，我叫东富南，以后有机会会报答你们的，现在我不能留在这里了，不然会拖累你们。 来自东富南的感谢加一。 罗兰惆怅道： 凭什么呀？ 凭什么救人的是他，被感谢的却是任小素他们呀？唐周小声道： 可能老板你长得不像好人吧。 罗兰转头呆呆地看着唐周： 不是，你小子最近皮实了啊。 然而罗兰这边话音刚落，那个叫做东富南的超凡者竟然又晕了过去。 哟，这怎么办啊？ 小玉姐看向任小素，任小素无情道： 罗兰，你赶紧把他带走。 这会儿任小素都怀疑东富南是为了赖在他们这里所以装晕的，不过刚才那感谢倒是真心实意的。 他先留在你们这里，我另付钱。 罗兰说道： 你们帮我照顾好他，我明天再带钱过来。 成交。 任小素说道： 小玉姐，你把他扶到你屋里去，陈无敌你守在小玉姐门口，罗胖子付钱之前别让这女的跑了。 好的，师傅。 陈无敌说道。任小素这一系列安排下来，简直让罗兰目瞪口呆。当天晚上，罗兰他们直到半夜才偷摸溜走，而任小素为了防止意外，压根就没睡。第二天一早，就带着颜六元他们上学去了。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刚好碰到杨小姐，颜六元乖巧地打招呼道：“ 姐姐好。”“ 你也好啊，明天我给你带点好吃的，让你哥转交给你。”“ 哦。” 颜六元点头答应道。任小素在旁边看着这一幕，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俩人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这时杨小锦忽然好奇道：“ 任小素，你昨天不是请了江武老师教你自行车吗？今天怎么没有骑来？没学会？”“ 哈哈哈哈，那么简单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学不会？” 任小素笑道。“ 那你怎么不骑呢？” 杨小锦问道。任小素沉思了片刻说道：“ 我自行车送去保养了。”“ 你说你自行车送去保养了？” 杨小锦神情古怪地确认道。“ 对啊。” 任小素看着对方的表情，便隐隐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了什么话，但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儿了。然后任小素便看到杨小锦竟然在学校门口光天化日之下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有什么好笑的？” 任小素黑着脸走进校门，撇下杨小锦一个人继续在校门口傻笑。任小素刚进班级教室，杨小锦就也跟了进来，他俩坐在最后一排，赫然当了新的同桌。这时候杨小锦极力克制自己不去看任小素，不然他一看到任小素就会再次笑场。“ 有那么好笑吗？” 任小素纳闷道。“ 你没学会自行车就没学会自行车，找这么蹩脚的理由干嘛？”“ 可我昨天问罗兰他的车子呢，他就说自己的车子送去保养了呀。” 任小素纳闷道。“ 人家那是汽车。” 杨小锦笑吟吟地解释道。“ 汽车保养是指更换发动机的机油和滤芯，你的自行车有个屁的机油滤芯啊。” 这一刻任小素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原来自行车是不用保养的，自己这是吃了贫穷的大亏啊。任小素挑挑眉毛。“ 没学会自行车怎么了？你就能一次学会？” 杨小锦认真说道。“ 没错，我就是一次学会的。” 任小素闭嘴不吭声了，他心说，要不自己用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试试，看看能不能从对方身上抽取个自行车技能啥的。以过去的经验来看，杨小锦的自行车技能很可能也是高级，甚至可能是大师级。不过任小素现在学聪明了，他学之前都先问一下宫殿。“ 杨小锦身上的自行车技能等级是什么？” 宫殿说道。“ 对方没有自行车相关技能。” 任小素转头呆呆地看着杨小锦。“那你跟我吹什么牛逼？还一次学会，你咋不上天呢？”这时候任小素就发现，杨小锦这姑娘撒谎竟然都不用打草稿的呀，张口就来。以前任小素跟着学堂听课的时候学过这个成语，可她后来翻看张景林收集过去的字典，发现应该是工长张的呀。她就问张景林是怎么回事，结果张景林说，以前那可能是通假字，现在就写立早章而不是工长章。这个成语形容一个人在胡说八道。从自行车这事之后，任小素觉得从杨小锦那里得到的信息也得辩证看待了。上课铃响起，那个教高三三班的数学老师走了进来，他站在讲台上慢吞吞地说道：“ 你们班的数学课暂时由我来带，大家翻开书本啊，今天我们复习概率这一部分。” 这些超出极阵的课程任小素都是听不懂的，他索性直接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复习，想要尽快赶上进度。听江武说好像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这次考试他肯定是什么都不会，只能希望下次考试的时候他考好一点吧。按照江吴的说法， 只要自己花费足够多的精力，一年就能补完高中三年的课程了。如果足够聪明的话，半年也是有可能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想着，万一高考的时候自己赶上了进度，说不定还能去大学里面看看呢。忽然间，任小素发现杨小锦已经趴在桌子上睡了，他写了张小纸条，捅了捅杨小锦的胳膊。 你不学习的吗？那你来学校上课干嘛？ 杨小锦起身看了他一眼，回了一张小纸条。 来睡觉啊。 任小素回纸条。 睡觉你不在家里睡，来这儿睡干嘛？ 学校里睡得踏实。 其实任小素写小纸条的目的还有一个，他想再确认一下，之前给他们店铺门缝里塞纸条的人，到底是不是杨小锦。然而杨小锦仿佛也洞察了任小素的意图，两个人坐着同桌，却彼此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相互试探。任小素一个劲儿地写纸条，而杨小锦则刻意不用自己平常的字迹。任小素写道： 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除了自行车不能保养，还有什么车不能保养？你昨天晚上吃了什么？ 两个人的纸条上基本上都是废话，任小素就不信杨小锦能一直伪装。一连串废话纸条传来传去，杨小锦皱着眉头，将字体换成了自己平时习惯用的那种。 店铺里的纸条是我塞的，你就说你想干啥吧。 不装了，摊牌了。任小素回纸条。 所以你告诉我此地不宜久留，是因为你冒名顶替我的名字，怕被我发现吧？ 这下子杨小锦彻底不理任小素了。忽然间，讲台上的数学老师说道： 后面的两位同学，别传纸条了。 班里所有同学都用暧昧的目光看向任小素和杨小锦。只听数学老师问道： 你们两位同学叫什么名字？ 我叫任小素。 我也叫任小素。 数学老师当时就怒了： 你俩觉得我好骗是不是？ 这一刻，任小素觉得自己真的是被冤枉。有学生小声给数学老师嘀咕道： 老师，他俩真的都叫任小素？ 嗯，老师，这都是真的。 数学老师都懵了，他去办公室拿来高三七班的学生名单，结果发现真的是两个任小素，这是什么鬼？他沉思了半天，便意识到这事儿确实是个误会，但话不能在这儿僵着呀。 那个戴鸭舌帽的任小素，你来回答一下黑板上的问题。 任小素当时就乐了：杨小姐，你也有今天呢。然而下一刻，任小素就愣住了，他眼睁睁地看到杨小姐旁若无人地将鸭舌帽摘了下来，然后戴到了任小素的脑袋上。还有这种操作？可是任小素此时没有想别的事情，他已经深深震惊于杨小锦精致而又让人惊艳的容颜。刹那间，任小素觉得杨小锦戴鸭舌帽可能纯粹只是为了遮盖自己的美丽，而不是为了隐藏身份。这应该是任小素第一次看到对方将鸭舌帽摘下来，宛如惊鸿一瞥。全班同学都屏住呼吸，他们与任小素一样没料到杨小锦竟然如此好看。教室里只剩下年迈的数学老师还很淡定： 那个戴帽子的任小素，你起来回答问题。 任小素回过神来，指了指自己： 我？ 对，就是你。 数学老师说道。任小素又震惊了： 老师，您没看到这帽子是刚给我戴上的吗？ 数学老师也乐了： 人家女娃娃这么好看，我都不忍心提问了，你赶紧起来回答问题。 因为张景林和江吴这两位老师的关系，任小素对老师这个职业还是非常尊重的。 任小素站起来，老老实实地说道。 老师，黑板上的题我不会，以前在集镇上也没学过这些，现在是从高一课程开始补的。 嗯， 数学老师点点头。 上课不要瞎传小纸条了，有什么不会的可以来教研室问我，我在三楼那间。 谢谢老师。 任小素客气道。 坐下吧。 其实壁垒学校里的学生有许多到了高三都不怎么学习了，因为壁垒里的大学其实并不大，招收的学生也数量有限，所以这壁垒里 90% 的学生是没有机会继续深造的。到时候大家出了高中校门，就要立马考虑是去工作赚钱，还是上一些技术学院学一些傍身的技术，例如机械修理、农贸养殖、挖掘机、厨艺。学成之后自然而然的就成了这壁垒里的基石。壁垒有高端的研究实验室，包括那所大学也是以各学科研究为主。这年头壁垒里的大学生都是非常值钱的，他们代表着壁垒的知识结构。但一个完整的社会不能只有上层建筑，所以基石也是不可或缺的。就如同流民需要去做种地、挖矿之类的基础工作，壁垒里的大部分普通人也需要做打扫卫生、绿化植被等基础工作。第一节课间的时候，江武来到教室里，他教的是语文课，但语文课一般都是第三节或者第四节才上。这个时代里物、化、数才是最重要的课程。江武站在讲台上说道， 大家安静一下，你们也都知道咱们班是刚刚成立的，还缺一个班长和学习委员以及各科的课代表，所以我想利用一下这个课间让大家选一下。 有一个叫做朱培元的学生笑道， 都不用选了，班长就任小素吧。 经过之前那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其实这些学生和任小素的关系已经很亲近了，大家也都服任小素，所以说如果要选班长，所有人肯定下意识的就会选择任小素。这时有人开玩笑问道， 哪个任小素？ 俩任小素都给选上，男的当班长，女的当学委，这样一来还好区分呢，以后就叫他们班长任小素和学委任小素。 一个叫做边令晨的女同学机智道， 那就这么定了。 江武笑着看向大家， 好呀， 就这么定了。 一群人起哄道。任小素在最后一排寻思着，这班长能不能多发点补贴啥的，这也没征求自己的意见就给决定了呀。此时杨小锦早就把鸭舌帽重新戴回了头上，任小素看向他小声说道， 班长和学委是干啥的？ 用来督促大家学习的。 杨小锦简短回答，他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很无聊，其实班长和学委基本上没啥正事，但他又不想跟任小素详细解释。然而他没想到在未来的日子里，自己只是随口说的一句话就为同学们带去了什么样的灾难。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在今天上课的时候发现杨小锦并不怎么听讲，也不知道这姑娘来学校是干嘛的，难道这学校里还隐藏有她的目标？可这也不对啊，如果这学校里有她的刺杀目标，那以她干脆利落的性格直接就把对方杀掉就完事儿了，这又没什么难度。所以这事让任小素有点心存疑惑。下午放学的时候，杨小锦率先往外面走去，任小素就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这会儿任小素来了主意，他打算先看看杨小锦住哪儿，离得近不近，毕竟这姑娘也买了制作炸弹的东西，万一对方到时候和火种公司打起来，自己也好知道哪里是不能去的。然而杨小锦越走越偏，等他走到一个小胡同里时，任小素忽然看到杨小锦转身对他笑了笑，紧接着胡同的阴影里再次打开了一扇门，伸出一只手来，不用想， 这是洛新宇接杨小锦回家呢。任小素当时就惊了，这方法可以省不少电车钱呢。上次他在天台上看到洛新宇这么带杨小锦离开的时候，还没能反应过来。回家之后，任小素就有点后悔，当时怎么没对洛新宇使用技能学习图谱啊？这一次，任小素不会再错过机会。他在脑海里说道：“ 使用基础技能学习图谱，使用完美技能学习图谱。” 任小素现在身上总共就两张图谱，这下子他一口气全用了。万一没学到超凡能力，也可以尝试着学习对方身上的大师级技能啊。只听宫殿声音响起， 已随机抽取对方高级技能挖鼻孔，是否学习？ 学个屁呀！任小素都懵了，你俩身上还能不能有点正常的技能？你一个体体面面的大明星，为什么身上会有这么奇怪的技能啊？高级挖鼻孔是挖得更干净还是怎么着？不过还有机会，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的判定还没有出来呢。下一刻，在杨小姐彻底消失之前， 将随机抽取目标大师级技能或超自然能力。若抽取大师级技能后，你自身未具备对应的高级技能，将无法学习。判定目标有多种大师级以上技能，已随机抽取超凡能力暗影之门，是否学习？ 已经离开的杨小锦没有看到任小素狂喜的模样，此时的任小素已经完全被喜悦的海洋给淹没了。说实话，洛新宇身上的大师级技能一定不少，甚至还有完美级技能，所以想要抽取超凡能力其实是概率很小的一件事情。但任小素没有想到，自己真的抽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二个超凡能力。第一个能力影子就别提多给力了，而这一次意义更加重要。任小素尝试着使用这个能力，刹那间他的面前出现了两扇暗影之门，一个是入口，一个是出口。唯一有点缺陷的是，任小素可能刚得到这个技能，所以现在还掌握不好开启出口的位置。眼前这出口的位置跟他想象中的有不少偏差，原本他是想开在左边的，但现在却是开在了右边。不过这都不重要，任小素眉开眼笑地看着这一幕，这样一来自己也能带着颜六元他们随意地穿梭壁垒了吧。他尝试着穿过入口那扇门，可是尝试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任小素发现自己竟然只能穿过去半只胳膊。 等等，好像哪里不对。 任小素目瞪口呆，他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尝试了不知道多少次，可不管怎么试他都只能穿过去一只手。难道是因为自己使用图谱的时候洛新宇只伸出一只胳膊来吗？你这工地还能不能靠点谱了？凭什么别人都可以随意穿梭，我就只能穿过去一只胳膊呀？这要以后遇到啥危险想跑路咋办？手先跑吗？其实任小素是一个很知足的人，有超凡能力总比没有好嘛，没抽到大师级跳皮筋就不错。任小素觉得洛新宇身上一定也有级别很高的跳皮筋技能，毕竟他寻思着杨小锦一个人跳皮筋也没啥意思呀。但知足归知足，每当他想到自己原本有机会完整复刻暗影之门的时候，他仍然会觉得有点生气。你这宫殿复刻能力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复刻完整，你就早点说呀，等复刻完了才发现有缺陷是什么鬼啊。回想洛新宇多次开暗影之门带杨小锦跑路的情景，任小素是真的想要一个这样的技能啊。如果开完整的暗影之门，就算遭遇狼群了也不用怕呀。结果现在只能穿梭一只手，这能干嘛呀？偷东西吗？而且他现在开暗影之门都还找不到准头呢，就冲刚才那偏差，想要精准开门恐怕是不行了。不过任小素觉得准度这玩意儿还是可以通过锻炼来校正的，总会有精准打开暗影之门的那一天。事实上任小素不知道的是，洛新宇光是练习开门就练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才能让暗影之门能够随心所动。 任小素回到店铺里，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练习，一遍遍地开启暗影之门，试图寻找着暗影之中的规律。这要是让洛心雨看到，恐怕当场就惊呆了。因为他起初开始练习的时候，每天练个一两次就筋疲力尽，头晕目眩，直到现在也不过能在一公里之内开门。不透支精神的情况下，也就能开个三到四次。而任小素这短短一会儿，估摸着就开了十多次门了。这时候，小玉姐敲了敲她的门，任小素开门好奇道：“ 咋了，小玉姐？开饭了吗？”“ 没开饭。” 小玉姐黑着脸问道：“ 我是想问你颜柳园呢，你们是不是把他忘学校了？”“ 啊？” 任小素这才反应过来，他本来应该是去初中部接上颜柳园和王大龙一起回家的，结果他为了知道杨小锦在哪住，就把王大龙和颜柳园给忘到学校里了。“ 我这就去接他们。”“ 你这哥哥怎么当的？” 小玉姐埋怨道。“ 赶紧接他们回来吃饭，饭快做好了。” 下一刻，江武领着王大龙和颜柳园走了进来，他笑道：“ 不是说今天要继续学自行车的吗？怎么下课一个人就先走了？” 小玉姐笑道：“ 啊，江武老师来了，赶紧洗洗手，跟我们一起吃饭啊。” 颜六元冷冷地看着任小素：“ 我就在教学楼上，眼睁睁地看着你和杨小锦走了。” 任小素有点尴尬：“ 啊，有点急事，有点急事。” 忽然间，门外又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好像有辆车在门口停了下来。哎，任小素好奇今天这是怎么回事，一波接一波的来人。罗兰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 任小素，快过来看看我这新车怎么样。”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